谈到排演过程中的难点，剧中饰演面馆老板于西的演员马良表示，创作团队在排练的过程中一直在尝试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剧本和音乐也一直在进行修改，实验过很多版本，目的就是为了将最好的效果呈现给观众。作为一部原创音乐剧，如果独特两线并行的故事线叙述手法也是一大亮点。导演说，创作团队对剧本的打磨很苛刻，并且会在演出过程中根据观众的反馈反复修改剧本，每一段开场旁白甚至每一个用词都是经过反复推敲斟酌的。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 School。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从2015年开始，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因为有节奏驾到，让时间流淌的不再温婉。我的声音有节奏为伴。 Mr. 长长小航，这里是节奏驾到。 相信你的选择，就是你最爱的全球音乐风尚指标。 继续送出来自于格莱美音乐奖金。 2018年每周六周日正午12点到下午4点。Race Mix 节奏驾到，华丽升级，每期4小时，加满能量，加倍畅爽。 Here comes the beats。 It's like thunder and lightning, you heard me without trying. A tempest you is rising. No, I don't like to be this way.You're Jekyll and Hyding. Are you real? Are you lying? So stop with your crying. I can't handle it now. You tell everyone our love went cold. Going round spreading the word it's over. If that's how you feel, then you should go. Don't come around saying I still want you. One minute you say we're a teamThere you go, there I said it. Don't look at me all offended. You played games till it ended. I've got to look out for me. I won't say that it's easy. Oh, I know I hate leaving. But you can't keep deceiving. Does it make you feel good? You tell everyone our love went cold. Going around spreading the word it's over.Come around saying I still want you. One minute you say you're a team, then you're telling me you can't breathe. Well, you should set me free, baby, if you're over me. Yesterday you said I'm the one, but now you say you're done. Stop telling me what I need, baby, if you're over me. If you're over me, if you're over me. Stop telling me what I need, baby. FM974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那进入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就是我们的欧美歌曲的热门潮流单曲的聆听时间。那么刚刚我们听到了一首来自于 Years and Years 带给我们的 If You Are Over Me， 还记得他们当时的首支回归单曲 Sanctify 播出之后呢，24小时马上登上了 YouTube 的趋势榜的首位，而相隔两个月之后，第二支单曲 If You Are Over Me 也在5月10号正式上线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首单曲之后，来继续分享更多的好音乐，来自于 Lush 带给我们的 I'm Gonna Be There， 来自他的专辑 Future Electronic Volume 3。 Seen your face for a second. Without a trace I lose you just as fast. All of the places I'm searchingWhy am I chasing what I never had? Your love's like a hidden run. Light flames when you let it burn. You know when you return. And I'm gonna be there. Caving when I hear your words. Same thing but I never learn. You know when you return. And I'm gonna be there. endless. There's no escaping when you hold me, and then you're forsaking me with no regret. Your love's like a hit and run, like flames and you let it burn. You know when you return, then I'm gonna be in. Caving when I hear your words, same thing but I never learn. You know when you return, then Raise Max 节奏驾到， 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刚刚的歌曲来自于 Lush， I'm gonna be there。想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马上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详情。继续来听歌，来自于 Gareth Emery featuring London There， 以及 Diviner 和 Alastor 带给我们的 Hands。可以说叫做清扬女声，弹跳小节奏，一起来感受一下悦耳动听的声音吧。 Take to the streets and let our demons loose. Your body moves to the boom, boom, boom. Heart pounds from across the room. No more secrets, no more lies. Blood moon rises, spider out the sky. Put your hands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To Rhythmix 节奏驾到。 刚刚耳边的音乐来自于我们的歌手 Aaron Crow 带给我们的 Shadows featuring Nev， 有没有一种触电的感觉呢？如果你在耳机当中听着节目的话，我相信应该是在这样的一种音乐当中备受沉醉啊。继续来听歌，来自于罗马尼亚的男歌手 Alex Parker 带给我们的超赞的好歌曲，有着浓浓的海风气味的 Tropical Sunil， 一起来听。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What did I do? What did I do? To make you feel so sad and blue. What did I say? To make you fly away. To make you fly away. Into the tropical sun.So sad and blue. What did I say? To make you fly away. To make you fly away. Listening to Raise the Max 节奏驾到。 What if we could start again? Would I still be your only man? Or would we try to hide the love that's inside?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一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驴妈妈暑期大放假特惠来袭，门票特价五折抢，漂流景区拼团出游享五折，三亚、厦门、张家界热门目的地，每人立减100元，领券还享1000元优惠。 A sound you will recognize.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英美榜单，世界流行，致敬年代，且听今天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您正在收听 Raise Mi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D. Hofner 带给我们的 Break Up Song。 对于这样的一位歌手来讲，我们其实并不太熟悉，但是对于他另外一首歌曲来讲，我们多少应该听到过，叫做 Blues Man。 他也收录在专辑 Spinner Records Deep House Best of 2014当中。而这样一首歌的歌单呢，我们也是全情的推送给了大家，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可来戴上耳机，感受一下立体声当中的电子流行小音乐是什么样子的吧。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往您带来，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是 Mr. 长，长小航。欧美歌手 Hips 带给我们这样一首很神奇的歌曲啊，因为它有一种功能，可以适合在漫漫长夜当中陪伴我们多一些的记忆和多一些的回想。来听这首 Lose Tonight。 Falling love

listening t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 一首开口脆的歌啊，旋律可以为是紧扣人心啊，可以说呢，让我们不用再多犹豫，应该值得去反复收听的一首好歌，来自于 Top Talk 带给我们的 On My Way。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为您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继续来听好歌曲，来自于 Pong Spark featuring Robin 带给我们的 Magical。 我是 Mr. 长长小航，一起听下去。Yeah. FM 974 AJ Music Radio Resume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The Far， 不走寻常路的曲风，嗓音也特别独特啊！无论您在开车或是在跑步，都是一种不错的陪伴。用音乐伴随你的生活，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下面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法国的歌手，叫做 Cecily Garbel 带给我们的歌曲了。他呢，曾经也是一位竖琴演奏家，你根本想不到吧？来听这样的一首来自于 Cecily Garbel featuring Gabriel Jacob 带给我们的 Pierre et Marion。 Pierre et Marion 今天第二个小时最后一首热门单曲来自于 Growlers 街头顽童乐队的和 Kelly Church 带给我们的 She's My Color。 那可以说这样的一种虚拟与现实的结合也是他们乐队当中的一种常见的合作形式。曾经在2006年时候，我们也是感受过了一场在格莱美颁奖礼上面的虚拟与现实的版本，那就是来自于 Growlers featuring Madonna 他们的合作。而这样的一首歌曲又会什么样呢？我们还是先听美快吧， She's My Color， 一起来听。

Free the night and you can find the crew. Free the night.

Cause you are on my mind. Now I know that I have waited for a spark, and so I let go and keep on sinking in the dark. Like the night, turn my world into black and white. Be my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先生，声音的声。来继续关注我们这样的一种带有年代感的舞曲的会议内容， More Music and Media 带给我们的相关作品。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听音乐，来自于 Yano 带给我们的 Children of the Sun， 还有像是 Reminder 带给我们的 Ice Ice Baby Light the Night by House Rockers， 还有像是 Dreaming Stereo有 Plama 等等的好音乐。想了解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详情吧。

电子音乐跟舞曲呢，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一种元素，包括年代元素，包括人文的元素，进行一种多元化的融合。那很多时候呢，流行像是 trance 啊、house 啊，当然在之前呢 ，techno 也曾经比较流行一些。而自己对于这样的一些新的舞曲呢，其实很多人并不太了解，毕竟现在也没有很多时间去研究舞曲背后到底是怎样的。所以说，从 disco 到如今的 trance。再往之后还有什么流行内容呢？我们拭目以待。这里是节奏驾到，希望您稍后继续收听。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回到节目当中，节奏驾到 Rhythm X， Here comes the beat。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来到今天节目最后的一个时段了，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先生。下面的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特别为您送出的这样的一种音乐的风格啊，很有意思，这种新潮的舞曲跟一些老的思想的舞曲怎么进行着混搭，能够体验到一种这种高科技舞曲的降临，是不是啊？来继续关注下面的好音乐，Brano, The Rhythm of the Night， 一起来自于 Alex McGain 带给我们的 Something。 You can put some joy upon my face, oh sunshine in an empty place, take me to tattoo and babe I make you stay, oh I can ease you off your pain, feel you give me love again, round and round we go, each time I hearwanna say it. This is the rhythm of the night.Oh yeah! Oh yeah. This is the rhythm. This is the rhythm of my life. This is the rhythm of the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今天最后呢，让我们来听听看来自于 Capital Hollow 带给我们的 More and More， 以及来自于 Brooklyn Bones 带给我们的 Get Ready to Bounce Recall。 今天呢，我们也感受到了一种多种风格的舞曲的新潮和凶猛，当然也感受到一把这种高科技舞曲的时代的来临。当然同时也要感谢所有的听友们网友们热情光临到今天的节奏驾到节目当中。记住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 Mr. 常常先生，也希望您稍后继续关注能量音乐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Looking for every trace to your heart. Wanna find where you were, who you are tonight. I'm stranded in a world full of dreams. Out of time, out of luck, out of reach. See the light shining in from your eyes tonight. The storm is coming now. I'm no place to hide.